大家好，我是 HP， 你现在听到的是人间指南第15期，如何体验南京。很久没有更新了。从本期开始呢，我想录一系列的短节目，介绍一下我自己对我去过或者生活过的各个城市的一些观察。我小时候经常听过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呢都是大同小异的，或者说是雷同的，你无法很直观的看到就是 A 城市和 B 城市他们究竟差别在哪儿，或者说你在一个城市里生活或者是旅行的时候，你会觉得这跟可能跟你自己所在城市也没有什么区别。但我呢因为工作的原因呢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出差的机会，当我去了足够多的地方之后呢，我发现其实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我观察而言，我觉得中国的城市还是有很多很多可能不那么容易发掘的当地特色吧。而且我觉得在旅行过程中观察这些一些很细小或者很难以被发掘的地方特色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打算把它录成一系列的节目，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观察吧。我一开始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每期节目呢最好能找两个嘉宾和我三个人一起来录。最佳的人员配置是这样，找一个当地的所谓土著，就是在当地生活了很长很长时间的人，然后呢再找一个由自己选择或是因为上学或是因为工作在当地生活的一个生活了一段时间这么一个人，然后再有一个以游客身份出现的人，就是对这个地方有一些时间非常短非常仓促的观察。我觉得这样三个视角呢应该足够全面覆盖了一个城市的方方面面吧。但第一期节目呢我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嘉宾，就是针对南京啊，因为我可能我自己认识南京本地人也特别少，然后好像这个地方好像我认识的朋友之中对南京的评价都不是特别高，所以我就自己来录这期节目了。那我来南京的前前后后加起来有将近10年了。我是06年因为上大学来南京的，然后之后毕业除去中间在外地念书的3年的话，到至今已经有9年了。加上今天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好好像是大学开学的时间，所以算起来我应该是来南京有9年整的时间。这样一个身份呢其实你不能把它算成一个土著。我自己觉得我还在南京呢，我还有很多很多的方面是观察的不够，或者说是从未涉及的。但是9年呢它又足够长，让你能够对这个地方有一些从你自己视角而出发的一些细致的深入的观察吧。而且我有一个兴趣爱好，就是在我会在闲的时候在南京到处逛逛。虽然我来这个地方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每次去闲逛的时候还是抱着一个游客的心态，就是会尽量去一下我之前没有去过或者去的不多的一些地区一些区域，然后去看看那里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景象吧。所以可能我一个人来聊这期节目似乎也足够。 OK， 那我们就回归正题来聊一下我自己对南京的一些体验吧。 南京是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这种漂亮呢，是指它有足够丰富的自然景观。我觉得一个对一个城市来说，有没有山和有没有山和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自然风光指标。我比较希望生活在就是水域非常丰富的城市里面。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在水边那种感觉的，因为你可以面对一大片空旷开阔的平面。我觉得在这种感觉是在一个对一个在现代都市生活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体验，因为它给你一种逃离你原本生活体验的这么一种机会，因为你在这种大城市里面日常生活都是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场合几乎都是挤满了人的，你需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产生各种各样的互动，但是你偶尔闲下来，有机会坐在一个很大很开阔的水边的时候，会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自己是非常需要这种抽离的机会的。南京呢，刚好是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南京应该算是相比起像苏州这些典型的江南城市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密集的河网，但是南京的水面还是挺丰富的。南京有一个非常大的玄武湖嘛，而且玄武湖离我家非常近，所以，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在湖边散步或者是跑步。此外，南京还有紫金山，我觉得紫金山它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绿地这么简单，紫金山里面隐藏了很多很多这个南京这个地方的历史。比较著名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像明孝陵、中山陵的这些景点。但是，其实紫金山里面，有很多很多你可以去发掘的一些它不能称为景点的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呢，如果你有足够丰富的想象力的话，你可以脑补出它很多的故事。你会去想，这个地方是这个东西，或者这个地方是从当年怎么样产生，然后经过怎样的变化，成为了现在这个景观的。其实整个南京城内有很多的点，那都是这样子的。你会在街上走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处非常老的房子，然后它以前可能是一个民国政府的什么什么政府机构，然后也很漂亮，然后现在确实做了完全不同的作用，这其中这种差距就会引发人的联想，会想这个地方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导致它从之前的那么风光的样子，变得现在这种有点灰头土脸的感觉。像在南京这样的地方非常非常多，几乎我每一次出去晃悠的时候，都能找到一两处这种能够给我惊喜的地方吧。所以我觉得南京是一个过去型的城市。什么样叫过去型的城市呢？我们可以拿上海做对比。我自己在上海闲逛，或者是想起上海这个概念，或者是去观察上海的时候，我想的更多的其实是这个地方未来会是什么样，会变成什么样子。比如说我在陆家嘴去看那所谓的魔都三件套，那三座非常高的高楼，我看到他们，我会想，他们现在这么宏伟，然后这么耀眼，那50年后他们会是什么样子？100年后他们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南京就完全不一样，我不会去南京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是让你看到之后会去联想它以前是什么样子，然后经历了什么，然后变成现在这样。就像我刚刚说的紫金山里面那些非常隐秘的小景观一样，整个城市都其实都有这种气息啊。如果往大了说，你会 去想南京以前是什么样子，它经历了什么，然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里边就隐藏了非常非常多的，有可能可以说有些悲壮历史故事吧。我自己恰好是非常着迷于这种历史悲壮感的人嘛，所以这可能也是我喜欢南京的理由之一吧。南京除了山和水以外，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有一圈相当完整的城墙。我觉得相比于夫子庙或者说总统府这些景点，城墙可能更能代表南京。而且在南京城内，我有很多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小景观，是完全依附城墙而存在的。比如说南京的城墙有一段，那个地名叫富贵山，然后在那一段城墙上面开了一个小小的便门，然后在便门这个城墙的两侧呢，城里的这一侧是一个比较旧、比较拥挤的一个居民区，但是城外那一侧呢，就是非常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这么一个场景。你从居民区跨过几步，跨过这个城墙，就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这个景象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神奇、非常有趣的这么一个地方。我自己也非常喜欢那一段城墙。那说起墙呢，大家可能就会想到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么一种网络封锁的这么一种情况。城墙和我们面临的这个网络防火墙，它甚至有一些异曲同工的地方。我们这里先不谈防火墙给信息自由流动，这件事情带来的困扰。我想谈的是，它好像南京城墙一样，给这个城市景观，或者说给中文网络世界带来了非常多奇妙的景观，就好像南京城墙周边这些景观一样，是你在没有墙的地方所看不到的。这些景观是依附而墙而生的，虽然墙是一种恶，但是，它在作恶之余，却会给像我这样的观察者带来一点惊喜吧。那在本期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做一个推荐，或者说我想在这一系列介绍城市体验的节目中的结尾都做一个推荐，就是，来推荐这个城市你觉得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地方。南京呢，我想推荐的一个地方叫小桃园，它也是，一段城墙。说起小桃园，我觉得南京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特色，就是南京的地名。南京有很多很多非常好听，或者是说有诗意的地名，你偶尔去走一些小街巷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地方虽然破败不堪，但是却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名字，这也可以算是一种惊喜吧。那我想推荐的这个小桃园呢，是在南京城墙的西北段，从弋江门往南的这么一段城墙，它也跟我刚刚说的富贵山那样，它是分隔了两种景观。城墙的外侧呢是护城河的遗迹，现在成了一个池塘，景色也非常美。然后城墙的内侧呢其实是一条小山包，然后这个小山包上呢有比较旧的一些居民区。这个地方城墙是你可以上去的。当你在城墙走的时候，因为城墙刚好朝西啊，所以你如果是在傍晚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夕阳，看到城墙外的池塘和城墙里的山上的居民楼。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非常完整的概括了南京这个城市对给我的这么一种印象吧。顺带值得一提的是，我在这一段城墙，上看到了我在南京最想要住的房子，它就是在我说的 城墙里的那一段，小山上的顶上有一个哈尔森小楼，因为那个小山其实是高过城墙的，所以那二层小楼，朝西的视野非常非常开阔。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是有夕阳照在这个小楼上，小楼其实是非常简单、非常朴素的80年代的那种建筑风格，就方方正正的。然后2楼有一个很大露台，然后露台上搭了一些架子。我当时在想，如果我能住到这个房子里，每天下午回家，然后在露台上坐着看看夕阳，看看城墙，看看眼前的景色，肯定非常爽的。OK，那么以上呢就是《人间指南》第15期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下期再见。